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哥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哥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在咱们国内的影视剧的剧组当中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位叫做监制，那主要负责呢平衡电影的艺术创作和电影的商业属性。那为啥说这个职业有意思呢？因为在国外呢，这些工作都是由制片人负责的，那国内呢把工作划分得更细致，所以说呢才分成了制片人和监制。那么很多资深演员在积累到一定的资源和影响力之后呢，都会尝试去担任监制。徐峥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那目前呢已知的是，今年上映的由他担任监制的影片呢就已经有三部，分别是已经上映的《幕后玩家》、正在热映的《超时空同居》，以及计划在七月和大家见面的《我不是药神》。药呢就是吃的药啊，因为他的监制的大部分影片的质量呢都比较高，所以说很多影视爱好者都说徐峥监制现在已经可以说是代表着高品质了。那么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板块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一种高品质叫做徐峥监制，一边听听他监制的电影当中的歌曲，一边聊一聊他监制的故事。那么各位对于徐峥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感觉呢？欢迎各位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儿。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徐峥呢选择当监制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扶持新人。那么他第一次担任监制呢是在2012年，监制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李海曙执导的《搞定岳父大人》。那么这也是李海曙作为导演参与制作的第一部影片。那么在这之前呢，李海曙做过《神话》的编剧，在成龙主演的影片《尖峰时刻三》的导演组当过实习生。那问起这个徐峥担任监制的原因呢，他也开玩笑的说哈，我是一个事无巨细的人，如果说我只是演员的话，那在现场指手画脚人就会说我是戏霸，所以说呢我也要当监制，那么这样说话才能算数嘛。当然了，这又是一句玩笑话哈。那么他选择当监制纯粹是喜欢和新的电影人，尤其是青年导演，跟他们进行合作。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先来分享的就是《搞定岳父大人》的主题曲，由严艺丹和何炅共同演绎的《手贴手的约定》。 手贴手的约定来自严艺丹和何炅共同演唱，那么也是来自电影《搞定岳父大人》的主题曲。那么其实呢，早在徐峥还是《春光灿烂猪八戒》当中的那个猪哥哥时呢，他就已经开始偏爱青年导演了。那么早在1999年，他就曾经和《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导演程耳有过合作，参演了他的毕业电影短片《犯罪分子》。这部短片呢，被认为是电影学院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毕业作品，和好哥们儿宁浩初识时呢，宁浩也还在为电影《疯狂的石头》找演员。徐峥的戏份不多，但是在一众演员当中却是名气最大的。事后证明呢，徐峥确实有一对火眼金睛，宁浩呢成为了著名导演，《疯狂的石头》当中的主演黄渤那就更不用说了。2012年徐峥凭借电影《泰囧》大获成功，在那部影片当中呢，他一人担任主演、导演、编剧、监制，但也可以说没有《疯狂的石头》可能也就不会有《泰囧》。首先呢，当时宁浩给了徐峥很多的建议，那么其次呢，宁浩的妻子也是宁浩从《疯狂石头》开始一直合作的编剧邢艾娜，也是《泰囧》的策划人之一。那么最后呢，就是黄渤了，更不用说了，主演之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电影《疯狂的石头》的主题曲，由刘德华演唱的广东话歌曲，叫做《泪斗泪》。 还是无意假中风趣，无时无地扮进取，又骂我诸多不对，样样是泼我冷水。蠢嘅就有罪，正嘅就冇罪，一切未判罪，好一个诸葛侯瑞，嘿嘿嘿，拒绝认罪。什么找点根据，时时撩我去斗嘴，若遇到身心教碎，为自为我怨气居，想过泪斗泪，想过泪斗泪，想下又有罪，蠢一世不算犯罪，嘿嘿嘿，我信错会降罪，日日夜夜尽力闹，我不惧自问俗人从不心累，总有乐趣，我是对，我是对，最终显示边个有罪，日日夜夜尽力做啊不累，日后便能求得安居，敢去面对，我是对，我是对，会终将罚至案以后，谁主宰有罪，被判有罪，悭点眼泪。什么找点根据，时时撩我去斗嘴，若遇到身心教碎，为自为我怨气居，想过泪斗泪，想过泪斗泪，想下又有罪，蠢一世不算犯罪，嘿嘿嘿，我信错会降罪，日日夜夜尽力闹，不惧自问做人从不心虚，总有乐趣，我是对。 广仔说，我对徐峥最早的印象是他演的《春光灿烂猪八戒》还有《李卫当官》，不过呢，他现在的身份已经很多元化了，各种囧片大行其道，各位是人到中年人生正好哈。 后天宇说，其实最喜欢的作品呢还是《春光灿烂猪八戒》，算是徐峥和陶虹的定情之作了，两个人在剧里就特有夫妻相，那会儿呢韩雪就很好看了，到现在完全没变样。嗨，感情您最后落点是在韩雪身上是吗？啄木鸟也说，《春光灿烂猪八戒》是我童年的回忆，到现在还记得主题曲怎么唱，大概也是第一次让我清楚地记得一部悲剧了。陈红的嫦娥很美，也最终还是离开人间，而小龙女饱含深情，也还是化作了东海的泉眼。想想悲剧也许是一开始就注定的，小龙女心心念念的猪哥哥其实呢早在故事的开端就已经不在了。其实呢刚才广仔提到的李卫当官我印象也挺深刻的，我当时看李卫当官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演员还真是特别有意思，他不管在里面的就是角色也好，走位也好，还是对于人物的把握也好，节奏都是相当的舒服和特别，既不属于特别这个板正的学院派，好像也不是那种半路出家的自以为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总之当时呢我就觉得这个人一定太闪耀了，他一定能出来的，果不其然哈，被我一语言中。在2012年的时候呢，徐峥先后在两部影片当中担任了监制，一部是搞定岳父大人，刚才我们分享了他的主题曲，还有一部呢就是他自导自演的泰囧。可能是因为泰囧啊太成功了哈，导致呢很多人忽略了搞定岳父大人。那么在泰囧这部影片当中呢，徐峥一人包揽了主演、导演、编剧、监制四个职务，刚才我们也提了，其实呢自己当编剧做导演，徐峥就已经足够掌握拍摄大权的了，那么之所以他还要再加上监制的头衔，只不过是徐峥的个人习惯，他呢真的很喜欢亲力亲为。那么在片场甚至演员戒指戴哪只手他都在琢磨，所以说呢不知不觉间做了很多监制的工作，而且呢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有一部监制代表作，因为他的想法特别多。以前呢只做演员的时候，他就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分享给剧组，然后呢问剧组能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加到监制的名单里，但是导演制片呢只把他当作演员啊，总是驳回他的请求。那么这一次呢自己当导演自己说了算了，那肯定就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电影《泰囧》的主题曲，由夏君言、赵英俊演唱的《我要和你在一起》。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一种高品质叫做徐峥监制。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北京户口的北漂说，我记得小时候一度徐峥和张卫健傻傻分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呢，张卫健的一个电视没有用配音，我才知道哦，不是一个人。其实呢，我觉得如果说你试着把徐峥跟汪涵摆在一起的话，可能你会觉得更像。在电影《泰囧》之后呢，徐峥又陆续监制了影片《摩登年代》和《催眠大师》。那么其中呢，《催眠大师》是真的比较成功的一个作品。影片讲述的是心理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这样的事情，剧情呢很复杂，逆转呢有很多处。因为影片本身呢比较烧脑，而且呢整部片子比较严谨，没有什么漏洞，所以说呢当初上映的时候还是引起了广泛关注。影片导演呢陈正道在知道《催眠大师》之前呢当过几部小成本电影的导演，在业内呢有点名气。那么当初呢他把剧本寄给徐峥的时候呢，其实也没抱什么期望了，没想到呢徐峥不仅答应主演，而且呢还主动申请担任监制。这么主动其实还是因为徐峥的想法太多哈。当时呢看剧本的时候，他就看出了影片对于智商的挑战，但是他呢也觉得这么难的剧本很有意思，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所以说才担任申请了这样的监制的一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的是电影《催眠大师》当中的一首很好听的插曲，是由莫文蔚演唱的英文歌 You Must Love Me， 你绝对爱我。那么这首歌呢，原本是音乐剧《贝隆夫人》当中的歌曲，在电影《催眠大师》当中呢，用了一段莫文蔚的翻唱。 From here, this isn't where we intended to be. We had it all. You believed in me. I believed in you. Certainties disappear. What do we do?For our dream to survive, how do we keep all our passions alive as we used to do? Deep in my heart, I'm concealing things that I'm longing to say, scared to confess what I'm feeling.And you'll slip away. You must love me. 帮帮的姥姥 FFL 他说，李卫当观众，徐峥演的别具一格，印象深刻。徐峥还是有才华的。我之前呢就是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哈，这个应该还是比较靠谱的，就是说去上海一定要做的几件事之一，就有一个事情，就是到上海话剧院看一场徐峥的话剧。 喜欢徐峥的朋友应该能够看出来，他呢算是戏路比较宽的那一类演员了哈，什么类型戏都能演，而且呢担任监制的影片的类型也很多，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泰囧》《港囧》这样比较接地气的喜剧，还有《催眠大师》啊，《幕后玩家》啊，这种烧脑的悬疑片，类型跨度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一点呢和他入行初期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降雨云带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小雨天气将持续，夜间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阴雨绵绵，气温低迷，请朋友们增衣保暖，以免受凉感冒，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小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 7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 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的影视原声带来跟大家聊的就是有一种高品质，叫做徐峥监制。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麻绳说，挺喜欢泰囧的人物刻画方面做得非常到位，很多笑料呢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其实呢，故事倒是一般，但是呢，人物刻画挺好，真的也会加分不少，挺喜欢的。桃桃说，记得看泰囧之前呢，没有看预告，也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片子，都说好看就买了票，结果呢，意外的很惊喜。也是呢，从这部影片开始，我才养成了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好习惯。杨天说，泰囧是我毕业之后看的第一部影片，买票的时候呢还习惯性的拿出了学生证，后来售票员提醒我说，哎，同学，学生证已经过期好几个月了，当时感觉无比的尴尬。不过呢，影片看了10分钟就笑得不行，把这个尴尬的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哈。那么如今的徐峥经常会在一些影片的拍摄过程当中继续是身兼数职，那么他在过足拍戏的同时呢，也多了很多苦恼。那么就拿2015年上映的影片《港囧》来说，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呢，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很多人觉得啊，作为一部喜剧影片，并不像《泰囧》那么的搞笑，甚至呢都比不上《泰囧》上映时给人带来的惊艳感。但是呢，徐峥对于剧情和节奏的控制要比泰囧好一些，而且呢，片中还融入了很多20世纪80-90年代的经典歌曲和影视剧桥段，那些怀旧元素呢也勾起了很多很多人的回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港囧当中的插曲，由曹猛组合演唱的《忘情森巴舞》。 枯木逢春说好像就是从2015年开始才流行卖情怀的，呵，卖情怀还行啊。他说好多影片呢都开始引入了二三十年前的经典老歌了，这个倒是真的哈。丁小云说其实呢我更喜欢港囧一些，可能呢没那么搞笑，但是呢感情很真挚，而且真的能够让人反思爱情和婚姻。确实我记得当时我看港囧的时候呢，打动我的只有两点，一个就是里面的很多很经典的港台歌曲，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婚姻和爱情的一个反思，我觉得是这个影片当中的亮点之一。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哈，这个亮点呢似乎又不太够，所以说呢可能也跟大家感觉一样吧，就是还是相比泰囧来讲的话略微差点意思。东华路说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技巧，看电影之前的任何电影不要带任何期待，这样你看的时候呢才能带着客观的心，不会出现过分低估或者说过分高估的情况。哎，这倒是哈，不过呢确实也好难呐。比如说你真的很喜欢比如说斯皮尔伯格啊，或者说喜欢这个很多演员啊，比如说很喜欢徐峥啊这样的导演或者演员的作品，是很难不带期待的，是吧？不过呢这也倒是一个方法吧，大家可以试一试哈。那么影片港囧上映之后呢，刚才我们说了毁誉参半，那么最终呢徐峥把原因呢都归在了自己的多重身份之上。那么作为制片人和监制，他呢特别希望影片能够在票房方面取得好的成绩，这不用说了哈。但是呢作为导演他又特别希望能够在故事和拍摄上有所突破，结果呢就是这个混搭的创作心态可能导致了这部影片的怎么说呢分裂吧。一起来分享一首陈小春很经典的歌曲《乱世巨星》啊，来自影片《港囧》的插曲。那么早年是来自很经典的系列影片《古惑仔》。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那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一种高品质叫做徐峥监制。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聊天。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年上映的几部徐峥监制的影片吧，不管是幕后玩家、超时空同居，还是我不是药神，都有那么几个共同点。 以至于很多网友根据这几部影片呢，或者说是根据徐峥监制的这几部影片，总结出了徐峥监制三要素。首先呢，就是导演一定要是萌新，萌新还行哈、啊，因为萌新好欺负，而且呢，是他真的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对新人有一些帮助，给他们进行指导的同时呢，用自己的人脉来帮助到他们。那么之前呢，在这个《催眠大师》上映的时候呢，导演陈正道就表示，徐峥提出的每一个意见给我的感觉都是因为他想要变得更好，而不是认为他比你高。那么前段时间的幕后玩家的导演任鹏远也说，没想到自己第一次拍商业片就能找到徐峥帮忙，不仅在片中担任男主角，还帮他邀请到了另一位戏骨王彦辉前来出演啊，还是蛮惊喜的哈，特别是对于一些新人来讲。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影片幕后玩家的主题曲，由那英演唱的夜光。 是闪烁在你的左手，在你闪烁时候沉默，等你的抚摸，醒着做梦，听人潮翻涌，像凝固的一条河流，在无声慌忙的宇宙，情愿被孤求，在独自拥抱的冷冬，暗淡过眼眸，转身回首，又随你漂流，贪留着 夜光，来自那英的演唱，出自影片幕后玩家的主题曲。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徐峥监制三要素的第一点，就是导演要萌新，因为这样好欺负。那么第二条呢，就是题材要新。催眠大师的主题呢，就是催眠。那么这个主题的影片在国内影坛上还是比较少见的，而且成功的作品就更少了。那幕后玩家呢，也是一样，影片他玩的是密室。那么国外的影片《新魔方》《老男孩》《恐怖直播》讲的都是这个题材，但是在国内影坛呢还是很稀缺的。而七月多份上映的《超时空同居》玩的是穿越， 那么穿越题材呢，我们就很常见了哈。但是呢，主角穿越到过去或者说到了未来，像超时空同居这种两个时空碰到一块儿还都能独立存在的几乎没有的。所以说从这一点来看，徐峥还是很刁钻的。一起来分享超时空同居的推广曲，由雷佳音和佟丽娅共同演唱的你不要忘了我。来自影片《超时空同居》的推广曲，由雷佳音和佟丽娅共同演唱。有没有觉得两位演员的声音还是很惊艳的哈？那么徐峥监制三要素当中的最后一点，就是剧本一定要够复杂。我们还是拿幕后玩家来说，这个故事当中存在多个反转，可能影片后面因为前面的转折太多，大家已经形成惯性，对于转折呢就不再觉得惊艳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剧情的转折都会加大影片的复杂程度和编排难度。那么除了对于剧本有要求之外呢，徐峥对镜头的把控也很严格。影片《超时空同居》的导演苏伦说，有一场戏拍了30多次，在这个过程中徐峥一直在打击导演说，这场戏不够有特点，这场戏比刚才稍微好一点，但只是稍微。苏伦就说，徐峥就像是一个小朋友一样，依然是那么的热爱着这个事情。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是电影《幕后玩家》的推广曲，由著名的男声女唱周深演绎的《无关》。 平凡，当初你 敢留下遗憾，装作与爱你无关，愿长夜的孤单换一生的牵绊，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晚上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呢，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唐人街探案，喜欢的朋友今晚十点钟依然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来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若有下一站南苑海作伴，人未散，青春却消散，命运的答案开始简单，装作与爱你无关，用烟雾的阑珊换岁月的平凡，